来呀 请听河南坠子，王二姐思夫，表演者王素娟，伴奏郝世成、王桂玲。 Bye. 得透，这个眼前没有我的长儿哥。

表演者梁润珠，伴奏郝世成、王桂玲。文胜 thank you. 起早，

他们来往人心走去喊恩仙哦，是啊他把心痛 跟有你把船儿弄